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，领着帝家军前来驰援的统帅并未在邺城停留，而是直接弃马奔上了大雪覆盖的云景山之巅。这一日奔波，帝子元未曾休息，不过换了一件黑色劲衣，堪堪隐去了肩上尚在淌血触目惊心的伤势。温硕和吉利跟在他身后不敢说半句话，三人朝云景山巅急速而去，却在半山腰时生生止住。尸骨，漫山遍野的尸骨，鲜血染遍半座山头的鲜血。往日仙雾缭绕的云景山，在他们眼前活生生变成了一座炼狱。弟子元唇角紧抿，朝山顶望了一眼，不顾伤势，用比刚才快两倍的速度朝山巅掠去。半个时辰后，弟子元终于踏上了云景山顶，没有兵戈之声，不见激烈的交战，此时的云景山顶安静得毫无声息，整个云景山顶落入眼底的只有一丈一枯树。北秦士兵的尸体几乎堆满了山巅，但中军大帐周围十米却没有一个死去的北秦士兵。弟子元立在不远处，目光在帐中已经死去的六位准宗师尸体上掠过，然后落在了帐外枯树下半靠着几乎毫无声息的最后一位准宗师身上。他身旁还剩最后一个精疲力竭的东宫亲卫赵仲。没有寒夜，整个云景山山头都没有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人。压下心底的焦躁和不知名的惶恐，弟子元连一步都不敢挪动，他死死盯着枯树下的准宗师，隔了许久终于走上前。尚有五步之远，半靠着的准宗师突然睁开眼朝弟子元看过来，两人沉默对视许久，他缓缓开口： 景安侯君，你终于来了，老朽姓龙，乃晋北龙氏之人。 晋北龙氏，大晋王朝开国元勋，十大氏族之一。弟子元恍若未闻，终于说出了离开君县城后的第一句话。 寒夜呢？ 龙老沉默着没有回答，直到弟子元按捺不住要上前喝问，他才抬起手朝身后的悬崖指去。 侯君，殿下跳下了悬崖。 温硕和吉利神情大变，弟子元整个人因为龙老这句话顿在了原地，他眼底染上血红之意，猛地逼到龙老面前低低嘶吼： 不可能，我不信，这天下谁能取他寒夜的命？ 是啊，谁能取我大靖太子的命？靖安侯君，太子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你当真不知缘由？世上是无人可取他性命，但他若自己不想活，这天下又有谁可以留得住他？像寒夜这种人物，恐怕连他自己死在云景山上也是早就算好的事。 我能？他凭什么死？他韩家欠我帝家一百多条人命，冤枉我帝家十年叛国之罪，这些他还没有还，他凭什么死？谁说他死了不就是万丈深渊吗？我没有允许，谁都不能要他的命，他自己也不行。我说他能活，他就能活。 不过一瞬，弟子元已经进到了悬崖边，几乎只要他再行一步，便会落得和寒夜一样粉身碎骨的下场。 侯君， 靖安侯君，太子跳下山崖前已身中数箭， 一剑直入心脉，回天乏术。 听见这一句，弟子元顿住了脚步，回转头。 太子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他跳下悬崖，只是不想让尸骨落在北秦人手里。侯君，殿下他死了。 这两个字不仅击溃了弟子元，也让一路跟来的吉利和温硕面上毫无血色，两人眼底俱是不可置信的悲意。弟子元愣愣抬手，目光在枯树上的铁剑上凝住。 身中数剑，直入心脉，回天乏术。寒夜，你疼吗？这世上，我怎么会允许有人这样对你？我怎么能允许有人把你逼到这样的死地？我怎么能迟到这么久？不仅没能救下你，就连你的尸骨也护不住。 侯君，殿下托我给您留句话。 龙老的声音在一片死寂中响起，弟子元朝他看去，神情茫然而空洞。 殿下说，他毕生的心愿就是大境安宁，百姓和乐。他让我告诉您，大境的这万里江山就拜托您了。 江山？你临死前还把大晋的江山托给我，你都死了，然后那江山还有何用？我弟家的仇谁来还？我安下的河山护珠的子民谁来看？寒夜，你欠我的。 侯君，殿下他能做的都做了，您只是不知道。您不知道，殿下曾说，这世上最了解陛下的是他。他知道，这场仗无论是胜是败，陛下都不会让您活着回京。狄家这几年，虽然在晋南只手遮天，但到底在帝都的情报和势力越不过皇家和东宫。十位准宗师被陛下派往西北的第三日，殿下就知道了这个消息。君县城被围，殿下不是为了擒北秦王，而是为了逼十位准宗师现身，否则他根本无法在他们身边安插人手。之后的事您都知道了，殿下知道云景山是陛下为您准备的死地，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让您留下。即便您不在虎啸山受伤昏迷，殿下也会想其他的办法让您离开。今日的结局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侯君，我们家殿下用他自己的命换来了您的，他能做的真的都做了，他只是想让您活下去。 弟子元许久没有说话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接受了寒夜已经离去的现实时，他冰冷淡漠的声音却缓缓响起。 谬论，人死了，做的一切就都没有意义。他做的再多又如何？我弟子元不成他的亲，我弟子元不需要他来保护，我弟家的冤仇也无需他来施舍。我要去问问他，我弟家枉死的人凭他区区一人之命如何来换。 弟子元仿若没有听到吉利的劝诫，他神情空洞，眼底的狂乱未减分毫，抬步朝悬崖走去。 侯君， 请安侯君。 吉利和龙老面色大变，就要伸手去拦，却见一道青色的人影猛地冲上前，死死抱住了就要落下悬崖的弟子元，两人滚落在地。温硕一把扶起弟子元，两人跪在雪地上。 阿姐，我是晋言，殿下已经走了，你别做傻事。姐，我是晋言。 温硕抱着弟子元一遍又一遍地喊，直到弟子元愣愣地抬手看向他。 温硕， 千，我不是温硕，我是帝晋言，我是你弟弟帝晋言。 晋言， 千，我是晋言。 帝子元抬手在温硕眉间眼角拂过，到最后手一点点颤抖起来，轻轻开口： 是寒夜救了你，是他救了你。 这句几乎不是疑问，当年帝晋言重病亡于东宫，若温硕就是帝晋言，那这世上能够偷龙转凤做下这一切的唯有寒夜。温硕点头道： 殿下把我悄悄带出了东宫，后来又安排右相收我为弟子，殿下他一手把我养大，而且做错的是陛下，殿下他没有错，我们帝家的仇怨不该算在他身上。 帝子元看着温硕，眼底苦涩难言，他几乎做梦都想看到当年那个惨死在京城的幼帝，但他永远都没想到晋言失而复得的这一天竟然会是寒夜离去的日子。长久的沉默，突然云景山顶烈烈寒风骤起，已经停了一日的山顶突然再次下起大雪。 我知道他没有错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错任何事。金言，带龙老下山，你们走吧。 姐，你， 你们走吧，我陪陪他。 帝子元向来一诺千金，见他恢复了冷静，温硕极力不敢再言半句。他们对望了一眼，抬起龙老，缓缓朝山下走去。云景山顶转瞬间只剩下帝子元一个活人，他缓缓起身朝悬崖的方向走去，停在了悬崖边上。悬崖下深不见底，漆黑一片，好像能吞噬万物。帝子元闭上眼，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中滑落，落在雪地上。 这世上真的有我做不到的事，为什么不等我来？为什么不等我来？我都听见了，寒夜，你对我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为什么不等我告诉你？我不怪你了，我们之间不是死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等等我？ 帝子元这一生，永远都会记得两句话：当年的临溪河畔，寒夜曾对任安乐说：“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。”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帝子元。任安乐，这句话你永远要记住。 很久以后的漠北邺城，寒夜对着重伤昏迷的帝子元说： 子元，这辈子我最感谢的就是黄爷爷那道赐婚圣旨，你是我寒夜昭告天下世人皆知的东宫太子妃，这一世我没什么好遗憾的了。 寒夜这一生想说的话终究说出了口，可他却永远都不知道，那个他守候等待了一生的人其实早已爱上了他，原谅了他。他到死都以为他们是死局，却不知他早就亲手解开了他们之间这场十年的死局。这世上唯有生死能化解生死， 但也唯有生死让人穷极一生都无法跨越。弟子缘终究错过了一生所爱，这世上再也没有寒夜。嘉宁18年，大晋太子寒夜亡于云景山，云景之后100年历史从此改写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